1-800-939。 北京时间23:00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。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皇权渐弱，饥荒连年，大唐朝廷内有宦官专权，牛犁党争，外有藩镇割据，草军横行。王仙芝、黄巢、朱温、李克用等枭雄接连登场，他们抢地盘、抢粮食、抢官员，阴谋与阳谋并用，武力与诡计齐施。大唐一时江山鼎沸，枭雄争霸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读史有学问，唐末刀锋会之，江山沸腾，且看谁是五代真英雄。 上回我们说到，田公公选中了李轩，有计划地接近这位皇子。终于有一天，田公公的梦想实现了，田令孜成功了。他这努力啊，没白费。在皇上驾崩以后，他马上联络自己的同事，经过暗箱操作，把他的小朋友李轩送上了皇位。现在这天下是李轩的了，但是呢，归根到底是谁的呀？田公公的。无数个不眠相陪的夜晚，无数白花花的银子，无数的笑脸儿，都没白费。此时此刻的田公公志得意满，从这大唐的弼马温一跃成为了大唐机要总管，还有什么呢？禁军司令。而李轩呢，更是称他为阿父。现在田令孜呢，从投资皇子又进入到了另外一个环节，干嘛呢？控股。俗称呢，就是说怎么控制这个李轩。这不是难事儿啊，因为根据唐史记载，早就有前辈写了一本指南了。在唐朝会昌年间，大太监裘世良下岗的时候，曾经留下了一段著名的太监语录，怎么写的呢？咱一块儿来念念啊。同志们呢，干咱们这一行呢，只有一个诀窍，那就是让咱们的皇上忙起来。这皇上一闲呢，咱们就完蛋了。所以呢，一定要让皇上玩得不亦乐乎，让他呀没空读书，也见不到朝臣。那么这样，咱们太监这个行当就会文成武德，一统江湖。田公公呢，就是一好学生。这会儿呢，他就在干这样的事儿。他端着两盘水果，一壶好酒，夺进球场。干嘛呢？李轩在玩球啊，骑驴打球。哎，您别笑，咱们的小皇帝啊，才13岁，当然不能骑那高头大马了，是不是？再说啊，这李轩很厉害，聪明伶俐，活泼可爱，兴趣广泛，特长突出， 弹琴唱歌、骑驴打球、围棋、剑术等等，无不精妙。这搁到现在啊，天才儿童。李轩大老远就瞅见自己干爹来了，开心不得了，一片腿驴上下来迎住田公公。俩人呢摆开酒桌，把酒言欢。有诗云：相逢不饮空归去，太监宫女也笑人。微醉的田公公满脸的慈爱呀。那不能认为田公公这全是假笑啊，在内心深处，田公公还真是把这个皇帝当做了自个儿的干儿子来看待。比如说，他是希望熹宗李轩呢永远快乐，童心永驻，永远别长大，这真心的。田公公呢给皇上讲讲朝上的趣闻，问问皇上最近喜欢玩什么。李轩呢有点忧郁，小眉头紧锁着。田公公一看心疼啊，就问他：哟，陛下，这有什么人什么事儿让您如此心烦呢？孩子就说了：哎呀，阿父呀，最近朕跟人赌鹅，输了好多钱，这下兜里没钱了，心里发慌，这等会儿我要去看演出呢。阿父您知道的，名演员那么多，看完后我要不发赏钱，那多丢人呢。田公公一听释然了，多大点事儿啊，不就要钱吗？只要不是要权，一切都可以满足的。当然了，这钱呢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搞得到的。琢磨了半天，田公公呢出了一主意，他说：这样，我叫一些人呢去集市收税，再到长安各大客栈看看有什么富人，把他们的钱征过来，您拿着用就行了。李轩一听回答说：这合适吗？田公公听了这话呀，哎呦，感动极了，您瞅瞅多么善良的一小孩啊。田公公说了：哎呦，有什么不合适的吗？您是天子啊，天之骄子，这天底下的这不一切都是陛下您的吗？这要什么有什么，拿他们的钱，这是天经地义。这田公公一咬牙呀，差点把这大唐秘密都透露给这小皇帝了。这李轩就说了：那他们要是这不愿意给我怎么办啊？田公公嫣然一笑，百恶生，敢把他们牙敲掉，眼扎瞎，腿打折，腰雷断，脖子扭歪，看他们丫的还服不服。李轩一听笑了，阿父还真会开玩笑，他这样啊，张牙舞爪这德行有趣儿极了，倒像真的要把人这么干一样。但是呢，我们都知道田公公还真就这么干了。李轩听到这话放心了，这事儿啊就交给自己阿父了，交给他那就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。李轩呢继续玩球，就问道：哎，阿父，最近还有什么新鲜事儿吗？田公公一听就是一愣：是啊，这会儿新鲜事儿那可多了去了，随便一说就是一大堆，天底下正闹饥荒呢，饥民在造反生事，山东河南群贼风起，这事儿啊越搞越大了。可是呢，这些个新鲜事儿怎么可能能让皇上知道呢？他还小，应该像普通小孩一样有一个快乐的童年才对。田公公摇摇头，将这些所有不好的消息都赶走了，然后呢告诉李轩：哎呦，这天底下好着呢，大唐啊正处在一个最好的发展时期，盛世无双，开元尚不如，贞观犹不及，皇上您呢放心玩去吧啊。说完田公公告退， 放心了，他已经做到了前辈裘世良要求的一切。他也是很忙的，还有很多的官职等着他去安排，好多的银子等着他去收呢。李轩重新骑上毛驴，继续玩球。他呢，还有一美好的愿望，那就是以后唐朝能够举行一届驴球比赛。他很自信呢，凭借自个儿的实力可以勇夺状元。李轩奋力一击，球冲天而起，李轩仰头长望，那是一片蓝色的天呐。这宫外的世界跟朕的也差不了太远吧，百姓们安居乐业，像我这么大年纪的小孩也应该玩着类似的游戏吧。您找找，在李轩的眼里，这个世界很美好，但是呢，真相却是非常残酷。宫门之外，长安不远，就有百姓饿倒在街口，像他这么大的百姓之子，更别提什么嬉戏游玩了，不是被卖，就是沿街串线的乞讨糊口啊。再往远一点说，有一大群蝗虫从东往南席卷而来，遮天蔽日，这蝗虫所过，赤地千里啊。蝗虫吃掉了路上所有能吃的东西，也在吞噬着大唐不多的元气。在蝗虫跟长安之间，王仙芝皇朝的义军正横扫河南和山东。这些消息田令孜是绝对不愿意透露给皇帝的，但是呢，草军的声势那是日渐盛大呀，攻势越来越猛，连夺十余州。这时候再严实的消息封锁那也没用啊。李轩终于知道了，有人要跟他呀分天下。他知道的这一天呢，距离王仙芝起义已经差不多快过了一年了。在知道这个残酷现实之后，他呢就有点慌张，这些个人要均分天下，这天下不是我的吗？他们会不会均我的毛驴儿，还有我的鸭子呢？这时候呢，干爹田公公又蹦出来了，告诉他，陛下不用怕，宋威将军已经请战，要扫荡群寇了。 人世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长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这宋威是谁呢？这是一位临退休的老干部，履历上呢有着辉煌的过去。根据记载，他呢在长安城给皇帝站过岗，十多年前平定过一起著名的叛乱庞勋之乱，前些年呢还到四川云南那块打过南诏，可以说是战功赫赫。那么混到熹宗这个年头呢，宋先生呢就在海一边称雄一方。在哪儿呢？青州，山东青州。水浒传里的二龙山、桃花山、清风山三座匪山相聚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山东青州。这儿呢山高林深，强人横行啊。但是呢宋威不嫌弃，他岁数大了，征战大半辈子，正好在这山高皇帝远的地方过过自个儿的宁静日子。但是呢现在美好的退休生活还是被打破了。王仙芝他们一点都不给面子，居然跑到他的地头来放火杀人打劫了。宋老将军很生气，连忙给皇上发了一帖子，皇上给我5000兵联合我的手下，把这些草寇一网打尽。李轩一看开心呐，大家表扬，然后呢 立马任宋威为剿匪总司令，然后呢又召集各路兵马听宋将军调遣，还发给他禁兵3000，甲旗500，没足数，就是没给够，实际人数不到这么些个，但是呢这面子啊已经是给足了。所以说呢，这就活该王仙芝们要栽一大跟头了。这些个人在山东、河南等地风驰电掣，杀官兵，抢商人，打财主，就像进入无人之境，直取无主之货。可是呢，这不是他们实力太厉害，而是唐朝军队各自为战，兵力分散，再加上王仙芝这是一位杰出的游击战专家，你打一枪换一个地方，从不久留，行动迅速而诡异，所以说呢单一行动实在是难以抓到他们。但是现在王仙芝的幸福生活就要结束了，宋威成了剿匪总司令，可以统一指挥，对王仙芝们围追堵截，他们小心翼翼紧密跟踪，互通信息，终于掌握了一点点王仙芝的行动轨迹。在唐僖宗潜伏3年7月，在今天的山东临沂，唐军逮住了王仙芝的主力，一场激烈的决战轰轰烈烈展开了。这可是唐军和草军第一次正面的大战呢，那杀的是天昏地暗，血流成河，晚风轻拂，残阳将坠，战斗结束了。死去主人的战马在沙场上低头嘶鸣，断去身子的头颅在泥地里怒目圆睁。就在这时，有人快马加鞭从宜州城门急奔而出，然后呢向西直奔长安。这位大唐的菲迪皮德斯给长安城、给大唐百官、唐朝天子李轩送去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，曹匪大败，匪首王仙芝已被斩杀。得嘞，举朝欢庆，百官纷纷上朝，贺喜皇上又带领大家豪取了一场大唐朝的一个辉煌的胜利。那宋威将军当然是功居一等，要大赏特赏了。但是呢，高兴之下，他们忘了一件重要的事儿，什么呢？你说的死就死了，人死得见尸啊。王仙芝如果说真死了的话，按照惯例，那得把脑袋割下来，传世长安，让良民放心，警示贼心呢。所以说呢，可能这个胜利太过振奋人心，举国翘首相盼，所以说呢，就让人不忍心去追究细节。于是呢，快乐那就维持的时间比较短了，3天，只有3天。3天过后，地方又急报，王仙芝还活着，而且活得挺好的，活蹦乱跳的，又在杀人放火，抢掠财产了。消息传来，满朝惊喜变成惊诧，继而呢，变成了惊慌。命令急下，宋司令请速出兵剿灭余孽。但是呢，这大唐士兵的忍耐力啊是有限的。当这宋威宣布贼首已死，解散兵马，这士兵们就散了，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去了。这会儿呢，哦，您又让我们重新穿回军装再去打仗，不爱动了。这让马吃回头草啊已经不容易了，还要让马打回头战，这是士兵，这可不是牲口。而且呢，宋威也累了，他呢重新缩回老家青州，懒得烧着二道灶，可能呢他有更深层次的考虑，这到后面呢咱们再揭露这个答案。现在呢，王仙芝死而复活的真相出来了。宋威是什么呢？确实大败了王仙芝的草军，他们呢杀敌无数，俘虏甚众，但是呢 匪首王仙芝啊跑了，不但让他安然逃跑，草军主要的将领也都撤下来了，甚至呢中层干部们都没损失多少。这宋威打死打伤的不过都是那些没经过训练临时入伙的饥民。宋威呢人老眼花邀功心切，还没来得及确认就急于上报战功了，所以呢才最终导致了这场乌龙事件的发生。当长安城击掌相庆的时候，假死人王仙芝靠着骨干成员又迅速拉起了队伍。我们知道这所谓的创业呢只有一个核心，寻找稳定而巨大的现金流。武装革命的关键呢也许就是寻找一个源源不断的士兵流。这王仙芝呢就是这种打法的拥趸，保住性命之后呢他呢就疯狂的暴兵。他的兵员那多的是，中原大地到处都是游荡的饥民。就在去年的这个时候，一场大蝗灾刚刚扫荡过中原大地，这帮人呢穿过山东越过河南直赴汉中。后来长安一位姓杨的长官向李轩报告说，这些个蝗虫飞到长安附近全部抱着树枝自个儿死了。为什么？没吃的呀。奇迹啊，长安皇城哟果然是天佑神护。你看这帮人是这么琢磨的。但是这跟王仙芝之死原本可以算是一个双喜临门，但是现在呢事实证明这是双骗上头，双难临头。哦，感情那死的也不是没吃的，这就是一骗局。那么这下呢，去年蝗灾的后遗症又出来了，越来越多的人没饭吃，开始离开家乡沦为流民。这给复活的王仙芝送来了源源不断的主力军呢。王仙芝就像是凤凰涅槃般浴火重生。那么接下来王仙芝呢重整队伍，又开始像风一般行进，忽而向南忽而向北，他们呢更加小心了，以免被唐军猜中他们的下一个目标。当他们冲进河南往关中靠拢的时候，长安这心呢揪成一团了。可是得知草军只是虚晃一枪，他们呢又呼呼啦啦向南向东远去之后，长安呢又舒了一口气。但是这样反复多次，这长安呢估计心绞痛都得了。这个时候呢大唐朝就像是得到了祖宗显灵，以致国品大爆发，日益危急的局势突然转好，这件让大唐头疼不已的民乱极有可能啊轻松摆平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秘的学问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唐朝朝廷将如何摆平这场民乱呢？在这个过程当中，王仙芝和皇朝又生出了什么样的嫌隙呢？明天的读史有学问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小马连环所著的《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》，本书已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，演播殷超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长书天地。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河山只在我梦里，祖国已多年未亲近，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。